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0集《走黑路三》。灯下看美人，美人颜如玉，沈妙只能称得上是清秀佳人，可是这一刻就连沈秋也忍不住侧目。少女姿态安静，却仿佛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一颗七窍玲珑心早已将棋局暗藏于心，谁都成了一颗棋子。沈秋觉得心中涩涩的，他一直觉得沈妙虽然待他不亲近，性情却极为单纯，这样的性子只怕会被外人利用。可是如今他却看得清楚，自己的妹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，这份心机手腕连他也比不上。 妹妹，我不明白。 大哥若是信我，就将此事交给我吧。玉亲王这种人日后必然会因此事来找神父的麻烦，斩草要除根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敌人。 妹妹方才不是说玉亲王府背后有皇室撑腰，我便不能直接去找麻烦，妹妹你又如何做？ 沈秋有些担忧。我早说了，白的路走不通就走黑的路，世上的路千千万，总有一条走得通。他玉亲王仗着皇室狐假虎威，不过是有壳的乌龟，拔了他的壳，看他再如何嚣张。在沈秋的目瞪口呆中，沈妙朝着他微微一笑。不过大哥，我需要一些银子，所以陛下赏赐的那些东西真金白银的给我，我有用。沈秋本想问沈妙要做什么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上沈妙那双亮晶晶的双眸，竟然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是堂堂的沈副将，面对沈信的时候偶尔都会和沈信争个脸红脖子粗的，但只要沈妙静静地看着他，沈秋就觉得什么都会无条件地听从。沈秋在心里暗暗啐了自己一口，敌国将领不怕，自己爹不怕，怕个小姑娘，真是活得久了什么事都会遇到。大哥，沈秋回过神来说道。 好，我回头叫人挑一些送过来。 嗯，多谢大哥。天色晚了，大哥也去歇着吧。 好。 玉亲王府的事情也不必担心，不要告诉爹娘，我会看着办的。 好。 沈秋挠着头离开了，出了沈庙的屋，忽然一拍额头，皱着眉，娘的，还真是有一种被自己妹妹保护的感觉呢。屋中，谷雨小心翼翼地问道： 姑娘，明日果真要用那么多银子吗？ 沈庙的目光凝住，谷雨很久没有瞧见自家姑娘露出这般严肃的神情了。他叹道： 哦，我只怕拿不下来。 第二日，沈秋果真挑了好几箱的真金白银来到了沈庙院子。他大约是怕沈庙缺银子，从怀中掏了1000两银票给沈庙，笑道： 妹妹现在的年纪，用银子的地方多得很，那点月银怕是不够。这些银子你拿着，若是有想买的东西便买下来，若是不够再找大哥要就是。 外头扫地的丫鬟们都羡慕地看着沈庙，从前觉得自家这个五姑娘在府中的地位尴尬，只是名头好听，自个儿受欺负都不知道，实在是可怜得很。如今看来，都是他们自个儿瞎了眼，别说沈信夫妇了，就是沈秋也能将这个妹妹宠到天上去。沈庙觉得有些莫名，沈秋的态度怪怪的，他点了点头，也没推辞，收下了那张银票。多谢了。沈秋顿时就有些失望，想了想又招了招手，身后两个护卫立即上前。沈秋说道： 我这两个护卫都是军中好手，暂且借出保护你。 他是担心玉亲王又有什么后招，若非沈庙极力要求要出去，沈秋就直接让沈庙都待在府里了。好。沈庙应了，莫晴也跟了出来。沈秋笑道： 你这个护卫倒是选得不错。 莫晴已经脱离了神府外头护院的身份， 沈妙将他的身份告诉了沈秋，沈秋把卖身契还给了莫晴，让莫晴来沈家军中，不过这些日子就当作是沈妙的护卫，护着他的安全。带着三个护卫和两个丫鬟，沈妙终是出了沈府的大门。就连赶路的马车夫都是沈秋寻来的有武功傍身的人。沈秋的小厮开口道： 少爷真是护着小姐啊。 沈秋叹了口气，可惜无论怎么护着，做妹妹的太老成，让他都没有当哥哥的成就感呢。 走走走。 他摆了摆手。 回去练剑。 风仙当铺是定京城中最大的当铺。比起别的当铺来，这当铺自然也有些过人之处。风仙当铺只当珍贵之物，若是普通物品，便会被当铺的伙计客气地请出去。这当铺的主子大约也是一个钱财豁达之人，若是客人给出的物品真的是足够珍贵，那当铺的当价也绝不会低。不过风仙当铺还有个规矩，这里只做死当，东西一旦当出去，断没有赎回的道理。但是人们的珍贵之物，若非穷途末路，谁也不会当出去，更何况是死当。因此风仙当铺虽然财大气粗，也是定京城占地最大，可是来往的客人却是寥寥无几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这风仙当铺竟然也维持了许多年不倒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维持生计的。今日这风仙当铺的门前却是停了一辆马车，有些路过的百姓忍不住往这头瞧了一眼，因着来风仙当铺当东西的人大抵都是走投无路急需用银子的，而这马车看上去颇为精巧，坐在马车上的车夫也不似常人，这看起来倒不像是穷人，而富人怎么会来此典当珍贵之物呢？实在是有些稀奇啊。当铺的伙计是个年轻的灰衣小子，身的机灵能干的模样，他见那马车在门前停下来，也是微微一愣，紧接着从里头走出几个女子来，为首的少女大约是哪户人家的小姐，穿着一件斗篷，眉目清秀，看过来的时候目光清澈如水。几个护卫并丫鬟簇拥着那少女前来，小伙计迎上去笑道： 客人是想当东西？ 有个东西要典当。那紫衣少女开口道： 这位客人要典当的是什么东西？能否先看看货？ 小伙计笑容可掬道，他能够看出来这少女非富即贵，笑容更热烈了一些，谁知道对方摇了摇头：我要见你们这里管事的。 这不合规矩啊，客人。 小伙计摇头道，他见过不少来这里找茬的，有的也不乏富贵豪门，可是风仙当铺从来都不怕这些个人。少女并没有恼，她淡淡地说道：我要当的东西太大，你看不起。被那双眼睛一看，小伙计竟然有一种如坠冰窖的感觉。他还未说话，就听见一个娇媚的声音响了起来： 哟，是谁要见我呀？ 从后头走出一名妙龄女子，这女子生得不算美丽，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勾魂夺魄的妩媚。沈妙身后的几个护卫皆是有些脸红。 这位客人是想见我吗？ 那女子扭腰款款而来，笑着问道。沈妙摇头：我要见你们管事的白小生。女子的笑容霎时间僵硬下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